听众朋友您好，现在是 NHK 环球广播网日本国际广播电台的简明日语节目时间，我是主持人文玉。 大家好，我是江川，今天也让我们一起开心的学习日语吧。 今天学习第四课，重点语句是 ただいま， 我回来了。 短剧的主人公是来自泰国的留学生安娜。今天安娜带着辅助生小英回到自己住的学生宿舍，宿舍阿姨也就是舍监出来迎接他们。 好，下面我们来听第四课的绘画，重点语句是 ただいま， 我回来了。 ただいま。 おかえりなさい。 こんにちは。 あなたも留学生ですか？ いいえ、私は留学生ではありません。日本人の学生です。 我来讲解一下。 ただいま。 这是今天的重点语句。 安娜一进宿舍大门就跟舍监打招呼了。 是的。 ただいま 是回家时说的寒暄语。ただいま是ただいま帰りました，现在回来了，这个句子的省略说法。 日本人回到家时一定要说这句话。 对，舍监回答说 おかえりなさい， 你回来了，这是对回来的人说的寒暄语。ただいま和おかえりなさい是固定的习惯用语，请大家把它们作为一对同时记住。 ただいま、おかえりなさい。 接下来，小英和舍监打招呼。 こんにちは。 您好，这是白天和他人见面时说的寒暄语。 こんにちは的嗯的发音有点难。 是的，可以按照这样的节奏来发音。こんにちは。好，我们一起打着拍子来说一下。 こんにちは。こんにちは。 能不能再介绍一下こんにちは以外的寒暄语呢？ 好的，早上好是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 晚上好是 こんばんは。こんばんは。 接下来舍监问小英。 あなたも留学生ですか？ 你也是留学生吗？ あなた 是你。 も 是助词，意思是也。 留学生 是留学生。 留学生的留的发音，虽然罗马字写作 R， 但读音还是像 L 一样。 是的。 This 是放在句尾表示郑重语气的说法，后面加上了助词 か， 就变成了疑问句，发音的时候要用声调来读。好，我们来听听小英的回答。 いいえ、私は留学生ではありません。 不，我不是留学生。 いいえ 是不的意思，在说一夜的时候要把一拉长一拍。 いいえ、私 是我。留学生是留学生。 ではありません， 是 this 的否定型。 如果小英是留学生的话该怎么说呢？ はい、私も留学生です。 是的，我也是留学生。 はい， 意思是是的，在这里用来对对方的提问表示肯定。除此以外，我们在第二课已经学过，它也可以用来唤起对方的注意。 私も留学生です。 我也是留学生。另外，也可以回答说 はい、そうです。 是，是的。 そう。 是那样的意思。 小英的回答是 日本人の学生です。 我是日本人。这句话直译的话是我是日本学生。在这个句子里，因为作为主题的私は 从上下文来看呢是很明确的，所以呢被省略掉了。小英刚刚说过私は，所以呢在这里不说反而更自然。要是接二连三地说私は，会给人以自以为是的印象。 日本人 是日本人。 の 是连接名词和名词的助词。 学生 是学生的意思。This 放在句尾表示郑重语气。 の的前面的日本人日本人这个名词是用来修饰学生学生这个名词的，对吧？ 没错，你说的很对。小英呢正在大学里学习培养日语教师的课程，据说他将来的目标是到国外当一名日语教师。日语是 日本語， 在日本日本的后面加上 語 语。好，我们再来听一遍第四课的绘画。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ただいま， 我回来了。 ただいま。 おかえりなさい。 こんにちは。 あなたも留学生ですか？ いいえ、私は留学生ではありません。日本人の学生です。 接下来是导师点睛环节，有请负责本节目监修的德勇阿卡内老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学习要点。 今天我们学习了一个否定句，私は留学生ではありません。我不是留学生。我很想知道怎么来造否定句。 好，下面就有请德勇老师。 私が教えましょう。 德勇老师说，以我是日本人为例，我是私，日本人是日本人。所以我是日本人用日语说呢就是 私は日本人です。 以 this 结尾的句子变成否定句时，要把 this 变成 ではありません。 我不是日本人就是 私は日本人ではありません。 好，请大家来练习一下。 私は日本人ではありません。 我不是日本人。另外把 では 变成 じゃ 的话，就变成了比较随意的说法，不是日本人。 日本人ではありません。 变成 日本人じゃありません。 以上是今天的导师点睛。 接下来是介绍日语拟声拟态词的声临其境环节。首先请大家听这个声音。 这是拉开拉门的声音吧？ 是的，这个声音呢用日语来表达的话就是这样的。 ガラガラ。ガラガラ。 这个词也可以用来表示东西哗啦哗啦掉下来的声音。门关上的声音是这样说的。 バタン。 感觉好像真的听到バタン的声音了。不过我关门的时候一定会更轻一点的。 声临其境，今天给您介绍了 ガラガラ 和 バタン。 最后是安娜回想今天一天的安娜的自言自语。 小英在门口脱鞋的时候，把鞋调转了方向，鞋尖朝外，两只并在一起，摆放得整整齐齐。下次我去别人家的时候，也要像她这样把鞋摆好。好，听众朋友，第四课就学习到这里。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ただいま， 我回来了。下一次给您介绍在安娜房间里的对话。 欢迎您到时收听。